大家好，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 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夜晚8点，咁啊，今日 Donna 同阿 Chris 都基本上要同屋企做节嘅，咁就我自己梗系唔会自己一个人翻翻山头录音啦，咁啊，而家呢个时候咧，其实系28日嘅凌晨1:04，咁啊，大家都唞下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冇理由我又唞系嘛？前个礼拜去咗意大利，咁就唔见咗大家一个礼拜，咁所以就今日就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做节目噶啦。咁就唔知呢一个终点咧，有几多个朋友会喺金钟正总现场。咁其实我一间食完饭咧，都可能会落去瞄瞄嘅。咁唔预计到一间会真系可能有啲咩冲击啊，又或者咩大力纪念活动啊，会突然间冲出去啊咁样啦。咁但系就基本上呢个历史性时刻咧，如果你冇乜事干嘅话咧，咁金钟都系一个适合赏月嘅地方吓。咁啊可以同埋屋企人啊，或者男女朋友啊一齐去睇睇都未尝为过嘅。咁就沉重嘅嘢唔好讲住啦。咁其实今日咧我 solo 冇理由自己 solo 个半钟噶嘛，我又唔系刘墉系咪？只有刘墉呢个世界上咁叻，佢可以一个人吹个半钟嘅啫。咁我既然冇能力吹个半钟，既然呢个礼拜咧其实又唔系咁特别多所谓叫政治新闻要去评论咧，咁我尝试下讲两样我比较有兴趣或者上个礼拜发生嘅嘢。咁第一样基本上就系 iPhone 吓。咁就其實好多人就一早已經睇死咗所謂叫 iPhone 金鑽炒唔起啦，咁我就唔係金鑽先睇到 iPhone 炒唔起嘅，其實我上年呢嘅 iPhone 6嘅時候呢，我就已經同大家講呢嗰隻嘢唔係好炒得起㗎啦。咁個問題就係話嗰時仲好多人有信心，咁點解呢？因為每逢兩年呢 iPhone 就轉一次款嘅，咁上次就係正值由5/6咧就轉咗個大啲嘅機身，咁就4.7寸同埋5.5寸，咁加上有個所謂叫 iPhone Plus 啦，咁啊大一個 size 就同 Note 咧就一樣 size 嘅，咁變咗事實上好多人都覺得哇呢隻電話應該賣得喎、大陸好多人都覺得呢個 size 先叫夠喎、咁所以就好多人重锤嚇、個問題就係話。唔夠3日已經瓜咗老襯啦，係咪？咁所謂叫瓜咧，就唔係話所謂叫蝕嘅。事實上，如果你係譬如喺 online store 訂咗咧，咁你退翻俾佢咧，好似有個 restocking fee。咁我其實唔係咁 sure iPhone 係咪同其他 product 嘅 restocking fee 一樣？因為如果係電腦嘅話就 15%， 咁電話我就唔肯定係咪 15%。不過咧，就基本上。因為你啱啱出嘅時候，香港唔係咁多人訂到，又或者真係用家咧就唔會第一波所謂叫一窩蜂湧去搶嘅，亦都老實嘅，你又唔夠人搶係嘛？人哋大陸係用 bot 訂嘅，咁變咗你唔夠人撳嘅時候咧，你係唯有乖乖咁等下啫。咁所以變咗就係話，如果你能夠原價國外咧，我相信咧都會有人接嘅。咁但係金鑽咧情況就好唔同啦啊！即係基本上嗰招一出咗，咁啲人等大陸9點報價之後呢，基本上除咗粉紅色之外呢，個價就一路跌啊，咁唔到10點11點呢，基本上就已經冚唪唥見紅㗎啦。咁所謂咩叫見紅呢？咁就 across 唔同嘅顏色，唔同嘅 size 吓、全部就跌破底價，有啲就蝕100-200，有啲就蝕幾十咁樣。咁、那個問題就係話喂，咁點解 iPhone 會所謂叫唔炒得呢？咁其實好多人就話喂唔掂啊，大陸經濟唔掂啊，大陸需求放緩。咁什麼叫需求放緩呢？咁我今日嘗試下呢，就用第一節嘅時間呢比較深入啲咁講講呢個問題，係完完整整由 iPhone 3G 開始講起，講到 iPhone 6S。咁好啦，個背景幾時 iPhone 開始有一訂呢？基本上第一代 iPhone 所謂叫換咗 iOS iPhone， 即係譬如佢第一代就4G 同 8G 啦，第二代就 8G 同 16G 啦。咁嗰時香港其實基本上冇得訂嘅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其實第一嗰時個製造嘅技術呢就唔係咁先進，即係所謂叫個 manufacturing line 呢都唔係咁多嘅啫。咁所以變咗佢嘅 output 淨係可以供應歐美市場。 咁變咗就係話同時間亦都有所謂叫 seam lock 啦。咁嗰時行嘅就唔係 jailbreak 咁犀利嘅，嗰時好似有樣叫 turbo seam 嘅。咁好似就係話佢可以幫佢所謂叫 block 咗個電話，唔係叫 block 咗電話，即係 unlock 咗個電話。咁你就可以將嗰部電話喺香港用香港嘅 carrier 咁去用。咁因為嗰時唔係一個咁普及嘅技術咧，又或者唔係一樣咁正統嘅嘢咧，就唔係個個人會試嘅。咁所以變咗咧，嗰時普遍大陸對 iPhone 嘅需求都未係咁多。咁嗰時講緊好似唔知2012年定2011年上緊啦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就所謂叫 iPhone 就冇乜第二市場嘅。咁亦都好多人記得啦，係咪 ？iPhone 出嘅時候就根本上就香港用唔到嘅，咁攞返嚟都係得個望字嘅啫。咁好似一開始喺先達嘅時候就有人真係開個架，就係當係一個即係 internet device， 咁我喺你喺屋企上網嘅時候就可以用啦。咁就都係一個好貴玩具，萬幾蚊嘅。咁就去到開始有 turbo sim 嘅時候呢，就一跌就跌到4000多，咁嗰時開始會多啲人用，咁小弟咧亦都係第一個電話咧，即係第一個 iPhone 咧就喺嗰時買嘅。咁點解去到3嘅時候開始需求會多，又或者開始叫做會多啲人真係去買一個 iPhone 翻嚟試下用下咧？咁原因咧就係 iPhone 3咧開始香港有一訂啦。咁點為之叫有一訂呢？佢就唔係啱啱即係九月 first launch 嗰波有一訂，我冇記錯呢應該都係唔知兩個禮拜後呢先有一訂嘅。咁嗰時仲未所謂叫做有嗰啲所謂叫 unlock 嘅 iPhone 賣，咁就你要去即係所謂叫做3啊 ,smartphone 啊，又有 CSL 啊，你要基本上去上台佢先會即係有機會俾你訂個電話返嚟嘅。咁當然你唔係一訂有啦，你可能要等啦。咁嗰時我就梗係作為一個死忠嘅果粉，咁就梗走去訂啦。咁訂咗第一個返嚟，咁我都記得係應該 first launch 之後第一個禮拜內就已經有啦。咁係一隻黑色面白色底嘅 iPhone， 唔知16GB 咁上下嘢。咁嗰時呢都會興一樣嘢叫湯卡。咁咩叫湯卡呢？就係、話當你去電信供應商出咗個電話之後呢，咁你就將卡就留返俾自己用啦。咁、那個電話呢你就可以賣去啲叫第三市場，又或者叫 second market。咁你就可能即係喺先達呢，你就開始見到有啲叫湯出嚟嘅電話賣啦。咁嗰啲通常呢，我冇記錯嗰時啱啱 launch 嘅時候呢，大概係唔知9000至10000啦，即係普通通通，因為嗰時係冇乜顏色分嘅，得黑白兩種嘅啫。咁激素得8G、16G。咁大概一隻就9000至10000啦。咁你又哇，對比起個日價都幾犀利喎。咁你計埋張約係咪，如果唔計你個電話費嚟講呢，你個電話成本就大概我冇記錯應該得5000元左右啦。咁如果你賣出去係有9000元嘅，基本上嗰隻電話你有4000元利潤。咁基於呢一樣嘢呢，咁就好多人都留意到，就係話 iPhone 呢其實呢就真係可以致富嘅。咁亦都有好多人就係佢唔理3721，就係買腎都要換啦，大陸好多咁嘅古仔啦。咁自從 iPhone 即係 iPhone 3開始呢，咁就有咗呢一樣嘢啦，發覺個個人都可以覺得係叫炒 iPhone 啦。咁我冇記錯呢，去到大概 iPhone 4S 嘅時候呢，先至有所謂叫做即刻去買一個 unlock 嘅電話嘅啦。如果我記錯嘅話呢，咁就唔該幫我指正我。咁因為呢方面嘅資料唔係好詳盡，咁我有揾到資料我繼續講埋出嚟啦。咁點解 iPhone 4S 嘅時候會特別炒起呢？因為大家前幾日睇蘋果啦，都會見到就係話好多人覺得炒 iPhone 係4啊 4S 啊嗰時係最熾熱嘅，呢個我同意嘅。咁或者慢慢我哋後面先交代點解4會特別炒得起。咁去到5啦 ,5S 啦 ,6 啦，咁輾轉每轉開出嚟嘅時候呢，佢除咗香港是第一個首發的地方，即是譬如即是 first launch 的地方，即是譬如10多號，以往都是11、12號有個 media event 啦，咁佢開咗出嚟就係禮拜二嘅 media event， 就禮拜五嘅時候就有得開始訂啦，咁香港人就暴食個鐘就去撳啦，咁有啲即刻訂到嘅好彩啦，咁4S 同埋5啊嗰時我記得基本上都好似好難撳到嘅，咁你變咗就好似好 抽彩，即係好似買六合彩咁啦。你明知只電話咧賣咗咧就可能值10,000蚊嘅，你用6,000蚊買翻嚟，咁你如果係好彩，你係佢 first launch， 即係譬如20几号第一日你收到嘅，咁基本上你真係可能一隻電話咧賺4-5千蚊。咁所以好多人咧就會碌卡啊，幾張卡啊，咁啊有所謂叫蘋果成日 cut 單嘅事件啦。咁嗰啲枝節咧，我唔係好打算深入討論。咁咧，但系呢几年落嚟咧，普遍香港人都会觉得炒 iPhone 系一个收入来源，亦都先达好多铺头系靠炒 iPhone 咧去维持嗰个生意嘅。因为点解咧？你谂下，先达铺租系唔会平嘅。点解啊？有咗自由行之后，大家都知道游客落嚟香港其中一个必到嘅地方就是旺角啦。咁你落到嚟旺角，不外乎都系买下衫、买下电器啊。咁你买 gadget， 梗系买电话啦。咁你买电话去边度？咁梗系去先达啦，系咪？咁当然，伟大嘅业主知道咗我哋咁多人去先达买电话之后咧，咁租金又一定唔会平嘅。咁、那个问题就系话，咁个人都去买电话嘅时候，究竟？喂，嗰间铺头点样维皮咧？除咗卖电话之外，咁其实近呢几年其实先达都已经转咗做一啲叫电话配套啦，即系可能卖下 mon 贴啊，卖下电话壳啊，成啊嗰啲。因为其实基本上嗰啲壳咧就好平嘅啫，咁佢卖转一转手壳卖60-70蚊，咁佢就可能赚咗2倍3倍，咁佢先够交租嘅。咁但系问题整下整下，香港的租实在太贵啦。咁佢呢一样嘢都维持唔到自己嘅租金嘅时候咧，就唯有每年就大家转炒 iPhone 系嘛？咁你。有人就话讲啦，亦都阿 Low 哥就讲啦，好多人就因为呢一样嘢都发达嘅，即系譬如每一日你可能现金你都可能赚10万-80万啊，咁你 iPhone 可能每一个款你都可能炒3个月，咁嗰度就发达噶啦，系咪？咁但系都系当年之歌仔，今时今日就冇得唱啦。咁我哋第一样嘢讲下咩叫日价先？咁基本上就话个电话，譬如佢 unlock 嘅。咁佢香港地賣出嚟第一代好似唔知話4688定係4388咁上下啦，一個基本型號16G 咁樣。咁你究竟譬如喺 eBay 訂，好多人都會喺美國啊，又或者喺英國啊，佢可能 first launch 佢真係有能力訂到部電話啦，佢即刻會擺上 eBay 放喎。咁佢賣出嚟嘅價錢呢都係圍返大概7000-8000蚊或者8000-9000蚊港紙喎。咁點解會咁貴呢？咁第一，其實喺 iPhone 4開始咧，大陸嘅需求真係特別大咗好多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咁佢開始大陸開始行 data 啦嘛，因為太早嘅時候，譬如 iPhone 第三代嘅時候咧，咁大陸行 data 唔係咁普通嘅，咁變咗佢冇咁多 data plan 嘅時候咧，你基本上攞住個 iPhone 上大陸得係無所用嘅。咁去到4S 啊，咁開始有啲叫 data plan 嘅出現咧，咁變咗攞住個有 data 行嘅電話翻大陸咧，你都還可以上下網，雖然慢啫，雖然 data 貴啫，但你都起碼可以做下啲基本收發電郵啊，上下 WeChat 啊，又或者嗰時仲可能 WhatsApp 啊，咁變咗咧，嗰時就開始大陸就好大需求啦。咁除咗大陸有需求之外咧，其實世界好多地方咧都對呢一樣嘢咧係好期待嘅，例如喺邊度咧？例如好多阿拉伯國家，咁其實每一次first launch 或者真係第一波 sales 嘅時候咧，阿拉伯國家都唔係首發嘅地方嚟嘅，即係唔係即刻有得賣嘅，咁通常都係第二波、第三波先有嘅。咁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偉大嘅祖國需求大啊嘛，係嘛？咁有貨都係俾咗啲財大氣粗嘅祖國人先啦，係咪？咁所以阿拉伯冇得賣嘅時候咧，真係啲阿拉伯國家。佢譬如啲鋪頭嗰代唔係代理商，可能係啲電器鋪啊，又或者真係有電器買嘅地方啊，佢就可能從啲 black market 去買啲所謂嘅水貨。咁啲水貨標嚟咧，咁當然就係喺其他有得賣嘅地方去買啦。咁當然就係話做生意，你梗係唔會蠢到話你上 eBay 嚇、啊、逐隻 bid 翻嚟喺佢哋阿拉伯國家轉售啩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佢哋就可能有啲後門。有啲中間人就喺香港大手大手咁買，佢就譬如攞張單喺先達揾隻艇，所以叫揾個裝就話：，喂，我而家要5000隻，幾時趕選走嘅？咁變咗就係話好短時間之內咧，先達就會有人收機啦，亦都可能出一個比較優厚嘅價錢收曬啲機咁啊，運翻阿拉伯賣。咁所以點解造成呢？就個需求唔單止係大陸、阿拉伯啊、俄羅斯啊、印度啊、南美，其實好多人有錢呢都會想買 iPhone 嘅。咁第三就係話， 點解香港啲機會特別俾人 bid 得高呢？因為其實 iPhone 從來出咧都唔係單止出一個 model 嘅，即係我講嘅 model 就唔係話容量顏色嗰種 model， 而係行咩頻譜嘅 model。咁香港咁好彩嗰只嗰只型號咧，就行得所謂叫多頻譜啲嘅，即係譬如你可能拎去南美有通用啊，你可能拎去俄羅斯有通用啊，拎去阿拉伯國家有通用啊。咁問題就係、是、譬如你大陸嗰啲咧就唔係世界通用嘅，又或者美國咧去到有啲地方 roaming 咧就唔係間間電信商佢用到嘅。咁所以點解造成香港特別多走水貨嘅人喺香港叫收貨去叫搞出口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原因係最緊要嘅。咁另外一樣嘢，點解 iPhone 4開始會特別炒得犀利呢？其實大家如果係冇記錯嘅話呢， iPhone 4呢一出嘅時候呢，當然係好靚啦，係咪黑色嘅玻璃機身啦，底面都用玻璃啦。咁大家冇記錯嘅話，佢一出嘅時候佢 announce 咗白色呢一樣嘢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佢好似一開始訂嘅時候呢，就 iPhone 4黑色先有一訂嘅，咁佢白色要遲幾個月先有一訂。咁個原因呢，就是、因為佢塊玻璃入面個白色塗層呢就透光，咁變咗呢個 manufacture defect 嘅時候呢，佢唔係第一波開始嘅時候已經有一訂，咁變咗有個製造瓶頸嘅時候呢，嗰啲需求就谷咗喺度啦，即係譬如我iPhone 4出嘅時候，我想要白色，咁但係佢冇白色，咁我咪唔好買住咯。咁但係你要明白，鄙人都叫新屎坑三日香噶嘛，咁你見咗黑色，你係咪要用幾個月啦？咁啊，梗係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梗係第一時間都死去買一部先啦。咁、那個問題就係話，佢出咗，我記得係分咗兩節嘅，第一節就九月十月啦。咁佢係第二年嘅唔知復活節前後咧，佢先白色開賣嘅。咁同時間亦都白色，亦都製造咗第二個需求。即係第二浪啲人會湧去買 iPhone 嘅日子出嚟啦，咁變咗就係話呢一轉 iPhone 就唔單止炒九月十月嗰邊度炒三個月，係九月十月炒三個月，除此之外呢亦都喺復活節前後嗰個 window 炒咗三個月，咁所以導致到呢一轉嘅 iPhone 呢開始呢就舉世聞名啦。但係問題同時間呢 Apple 亦都知道呢iPhone 嘅製造技術之後呢，咁佢 iPhone 4之後出現咗南美啊、台灣啊，亦都唔同嘅地方嘅生產線，巴西啊，咁變咗佢係可以即係將個 output 呢就提高好多嘅。咁所以有見及此呢，之後嘅 iPhone 呢其實個 output 即係譬如佢每年年底都定個 target 出嚟啦，譬如佢開頭就可能定五六萬部啦，去到 iPhone 6嘅時候呢，咁我其實係喺顧偉雲圖我都寫咗類似篇文咁嘅嘢啦，咁其實佢係講到好公開，就係話舊年 iPhone 6嘅 sales target 呢係去到1000万部，即係講緊係2014年底呀、啊、咁你變咗推出嘅時候係九月尾，兩個零月三個零月，你要买1000万部 iPhone， 唔系从个网订购呢个 channel 冚烂卖晒出去嘅，即系呢个亦都导致到后尾 iPhone 炒，两面去睇啦，亦都导致到就系话佢有好多渠道攞货，咁啊导致到好多人继续投入金錢去投資 iPhone 呢個市場，同時間亦都令到好多人覺得 iPhone 有一炒呢就繼續炒落去，亦都導致到就係話、哎、原來 iPhone 慢慢攞貨攞得易咗呢，就大家一齊所謂叫糖水滾糖漁，攬住一齊死嘅啫。咁除咗生產瓶頸之外呢，大家睇睇有時間嘅時候搵下港紙對美金，又或者係主要貨幣對美金，譬如 yen 啊、澳幣啊、歐羅啊、英鎊啊對美金。喂，原來一路呢香港呢係比起其他國家，即係譬如澳洲啊、譬如日本啊，佢都 iPhone 係抵買㗎喎。即係你圍返美金呢都係用一隻即係 unlock 嘅 iPhone 喺香港買，普遍係最價錢最低嘅喎。咁所以變咗嗰啲第二市場，佢要搵 iPhone 嘅時候呢，第一時間真係一定嚟香港搵嘅喎。咁好啦，咁多樣嘢造成咗就係話，點解 iPhone 哇一炒可以炒貴三四千蚊日價、四五千蚊日價咁樣。咁就直至到 iPhone 6嘅時候呢，開始炒風冇咁熾熱啦。咁點解會咁熾熱呢？我其實講咗一樣嘢就冇人提過，成個 market 都冇人提過㗎。從前 iPhone 點解有瓶頸， 係因為部 iPhone 真係好 Q 細。點細法呢？喂，佢講緊幾個 mm 厚，你仲要講緊嗰塊係玻璃 Gorilla Glass。咁你除咗有塊 Gorilla Glass 之外，仲有個機身啊、鋁合金啊嗰啲組件咧，其實入面個 compartment 你又要擺嚿電，又要 chips， 跟住又有 logic board 啊、啲 connector， 其實係好難好難將咁多零件冚落去即係一部咁嘅機度嘅。咁所以變咗就係話，你有啲機喺大陸個廠度生產咗出嚟，但佢達到唔到個 QC， 咁佢通常去邊呢？咁當然呢樣嘢我真係唔知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即係其實佢應該唔會流出市面嘅。咁但係問題可能嗰啲零件呢會 recycle 會成。咁你變咗條生產線呢，你就個優良率就唔係 100% 嘅。咁所以變咗呢，你譬如有某一間工廠或者某一條生產線呢，佢係真係未必生產到咁多 iPhone 去輸出嘅時候呢，咁就會好多瓶頸，即係譬如你即係蘋果係訂100万隻 iPhone， 佢真係交唔到貨，交70万隻，咁你好簡單一樣就 delay 囉。即係本來有一隻 iPhone 就係話由你訂嗰刻到你收到，其實嗰隻 iPhone 從來都唔喺度嘅，係你落單嗰刻呢，蘋果先幫你落單喺東莞嘅生產商去生產嘅啫。咁普遍需時3至4个礼拜。咁你如果有瓶頸嘅時候，咁咪唔係3至4个礼拜囉，可能6个礼拜。咁所以變咗普遍啲人要等好長時間嘅時候，亦都隨住大陸經濟好呢，你就變咗好難買到隻 iPhone 啦。咁你好難買，但又好想有，咁就點呢？咁就俾多啲錢囉，係咪？呢個世界咁多人有錢，你俾多啲錢就好易解決㗎啦嗰啲事。咁你導致到就係話俾錢最多嗰個贏，咁即係大陸就好多 iPhone 啦，係咪？咁同埋始終呢幾年大陸經濟發展呢，就導致到呢好多公司，即係而家聽緊節目嘅好多朋友喺大陸做生意，你都會知有時一單生意成唔成呢，就唔係睇個 offer， 或者睇條件，或者睇單生意本身真係賺唔賺錢嘅。好簡單，你係同個對頭人熟唔熟嘅啫。即係你老尾好簡單，你請佢跳多幾萬舞，請佢飲多兩支酒，落嚟香港請佢見多幾支雞，佢就聽你㗎啦，係咪？即係反正大家代表間公司出嚟傾生意，屌詐節就唔係佢嘅，係咪？佢啲窿要份傭，又或者所謂叫做佢係做成一單生意，即係叫做有做嘢咁解啫嘛，係咪？咁你變咗就係話點樣你去巴結呢啲生意代表啊、經理啊、成啊，喂送禮咪最好囉。同埋就係有乜嘢送禮你可以顯示到個身份，係咪？亦都唔係太貴嘅，即係講真，你唔係喐下你又送 Rolex 啊，喐下你又送鑽石啊，送手錶啊，喂咁送隻 iPhone 幾千蚊係咪好合理啊？咁我覺得係好合理嘅。咁你變咗有一樣個人都覺得送禮係佳品嘅時候，咁我自然要送囉，我咁啊梗係個個都買啦。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，大家都知道 iPhone 係海鮮價嘅時候，如果我幫間公司去買30只 iPhone 去送禮，邊個知幾多錢啊？你又話3000，佢又話5000，佢又話而家7000先有，你又話唔係，你嗰隻係白色嘅，跟住又唔知點有咩 option 嘅，同老闆講唔係，我呢隻係7500嘅。咁我老闆係信你嘅啫，大家都知呢啲係海鮮價。咁你變咗即係所謂叫個 buyer， 又或者負責處理呢件事嗰個人呢，其實成件事有好多油水賺嘅。咁所以變咗點解會咁多人用 iPhone 去送禮，又或者咁多人即係投入呢個市場，好多微微細細呢啲因素呢，都令到大家真係對 iPhone 嘅個炒賣程度呢好有憧憬嘅。咁但係頭先講到就係話 iPhone 6啦，喂佢機身反而大咗喎，以前嗰啲講緊四寸 mon 係咪，而家講緊4.7，爭咁遠係咪？我其實一路都唔覺得佢會出咁大嘅電話，咁但係唔同，我錯咗啦，係咪？添曲都係鍾意一個做生意嘅人，佢都覺得大陸佬係需要服侍下嘅，係咪？佢知道啲電話大呢，大陸賣得好好多，咁事實證明佢啱啦，係咪？咁雖然 Steve Jobs 可能死咗都會喺棺材棒出嚟嘅，咁但係唔理，佢聽唔到。咁機身大咗，咁當然入面個 compartment 個空間可以裝到更加多零件啦。同時間科技新咗，其實每一件零件其實相對細咗嘅，粒 chip 細咗，粒電細咗，但係 hold 更加多嘅 charge， 更加多唔同嘅零件，譬如佢以前就用 30pin 嘅 connector， 而家用 lightning bolt， 喂咁嗰啲嘢你將佢擺喺個 iPhone 6入面呢，係易過擺喺個 iPhone 4好多㗎喎。 同時 iPhone 6就已經掌握曬嗰啲所謂叫玻璃入面啲咩塗層點樣唔透光嗰啲識曬啦，係咪？咁所以變咗 iPhone 6咧，基本上就冇生產瓶頸嘅。同時間亦都因為Apple 定立咗一個非常之進取嘅銷售目標，就係年底賣到1000万部咧，即係 at least。又或者 at last 佢真係達到咗啦，咁變咗 iPhone 6嘅供應係非常之充足，但係反而呢香港又出現咗個好大嘅問題。自從 iPhone 4 iPhone 5成功咁掀起炒風之後呢，其實好多人都可能借錢又好，碌幾張卡又好，佢一次過買10部買20部甚至乎從一啲 backdoor 買好多同人夾錢先達就係做緊咁嘅生意，即係佢係買好多呢啲 iPhone 返嚟就諗住轉售返內地呀，又或者所謂賣返俾大莊呀。咁但係問題6就好明顯衰咗啦，係咪好多人都覺得 iPhone 6可以炒到3個月呢，咁但係唔夠3日又瓜咗老親啦。咁呢啲你就知道，即係當個市場10個裏面有8個人都係諗住買啲 iPhone 嚟賺錢逃利，咁即係真正需求呢唔係有 100% 嘅，只係得 20% 嘅啫。咁你 iPhone 冇得炒呢，其實係整定嘅，總係有一日會咁㗎啦。咁有一樣因素頭先冇提過，就係話喂 iPhone 嘅售賣係咪真係上網先得呢？咁我梗係話俾你聽唔係啦。今年呢我就啱啱入部 iPhone 6S 呢，就係一個好朋友呢，佢就話年卡發150周年好似，咁就唔知150周年幾多啦，咁佢就有個 program， 咁佢就招呼自己年根拔啲 member 嘅，咁你就可以預先幾日前就落咗 order 啦，咁first launch 嗰日呢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年卡發攞電話㗎，咁於是呢我本身訂一隻呢，就我而家又買返出去，撲街蝕唔蝕我唔知，咁但係呢我係有第二個渠道係有一部 iPhone 電話。咁你話嗰部 iPhone 唔係咁嘅，咁你話點呢？喂，你個 Apple 死㗎嘛，你老尾，即係佢自己有 sales 㗎嘛。咁整下整下呢，就會如果佢想增加個銷量嘅時候，亦都唔想咁多所謂叫 iPhone 流入一啲 black market 嘅時候呢，佢就會有自己有 in-house 嘅 sales 呢，就同唔同嘅大公司呢就去即係做單嘅。連卡佛有啦，咁我都好相信就係話好多娛樂公司會有啦。你都會即係大家亦都久唔久我見到林志穎成日第一 batch 就已經有啦，香港嘅徐浩瑩啦，最早日就喺 IG 度貼咗張Rose Gold iPhone 嘅相啦，咁所以變咗其實好多 in-house 嘅 sales 呢係接觸到唔同渠道嘅人，其實嗰度就已經落緊單嘅啦，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如果一路相信所謂叫喺 iPhone 即係 Apple 個網訂到你先至叫有電話，又或者你 iPhone 知道訂唔到，你就知道你就覺得市面上係冇 iPhone 賣咧，呢一樣嘢你就已經係大錯特錯。咁呢幾個原因導致到咧 iPhone 6咧就開始咧就唔係咁好炒啦。咁去到好啦呢一代啦 iPhone 6S 啦，咁個死因係乜咧？咁好多人話大陸經濟放緩，咁呢個絕對係主因嚟嘅。咁點解係主因呢？我唔知兩三個禮拜前定係一兩月前，有一日喺先達，你去睇下你就知㗎喇。即係自從上年年尾呀，好似即係自由行，其實唔自由行冇關，係大陸經濟開始唔好之後呢，其實旺角真係第一少咗好多遊客，第二你就少咗係好多自由行，你會係知㗎，即係無論外地遊客好大陸遊客好，係少咗好多㗎，唔理係先達抑或係旺角街頭，你真係有去睇下之後呢，你會知道基本上如果呢間鋪頭係貴租嘅話，根本係全部頂唔住，全部撲街，全部好慘嘅生意。你真係行出去先達，我覺得都話啦，六七點喺先達，成個商場唔夠8個街客，冇人行嘅。喂，你都知啦，你要去買電話，點解要去先達呢？你又驚俾人呃，係咪？先達嗰啲友又蠱惑，但係冇辦法喎，我間鋪頭貴租喎，唔蠱惑我點有得食啊？係咪？咁你而家啲人買電話就去百老匯啦，去豐澤啦，唔去先達啦，咁先達咪間間咪拍烏蠅咯，拍蚊咯，咁又唔生得㗎 ，iPhone 未炒，咁都要照開㗎，係咪？咁你大陸經濟開始唔好，開始急速放緩之後呢，係少咗好多人嚟落嚟香港遊覽。第二就係話，當大陸一間公司經濟唔可以 cut budget 嘅時候呢， 你嗰時第一，即係你嗰時你喺個公司做，你係做個經理，你係大大粒粒嘅話咧，你係諗緊點樣收翻啲爛數，就唔係諗緊點樣做生意，因為啲人開始保守係嘛？如果我揾唔到生意翻嚟做嘅時候，我仲要收翻爛數咯。咁如果我要收爛數嘅時候，我仲要買你物嚟做乜咧？係嘛？唔合理啊嘛呢一樣嘢。咁變咗越嚟越人少買iPhone 當禮物送之後咧，其實係少咗好多靠買禮物嚟逃利嘅顧客仔，大陸好多啦，係咪？咁當然冇咗呢一扎人之後咧，其實就冇咗好多所謂叫喺大陸上面嘅需求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大陸需求其實係兩隻嘅，一隻就係頭先我想頭先講過嗰啲買禮物買 iPhone 嚟送禮嘅人啦，另外一種就係話大陸本身自己嘅果迷。咁、那個問題就係大陸買 iPhone 咧，其實有兩年保養嘅，因為佢要符合大陸嘅銷售法。咁香港嗰啲當然冇啦。咁但係當然好多人，即係好多大陸人都覺得香港買電話係香啲啊，於是 book 嚟香港買電話啦咁樣。咁變咗咧，其實真係用家咧未必。喺呢一刻，又或者喺上年開始咧，佢未必覺得喺香港買電話係著數，因為佢唔通真係餐餐走落嚟香港保養咩？咁除非你係住喺深圳嘅啫。咁但係問題而家深圳、廣州冇，深圳都有Apple Shop 啦。咁點解要嚟香港買咧？咁你變咗用家普遍喺大陸買翻自己要用嘅電話，亦都少咗人係嘛？阿習總打貪，少咗人買 iPhone 嚟做禮物之後，個需求係少咗好多嘅。咁第二样嘢就係话啦，喂，咁头先咪讲到阿拉伯啲人又会要嘅，係咪中东沙地啊、巴西啊、阿根廷嗰度都好多有钱佬㗎，印度都好多有钱佬嘅，叻啱。但係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，亦都可以睇下2014年尾呢，$1系对日本 yen 呢係120。$1对澳纸呢係 1.42。对欧呢sorry。报多次2014年尾呢，大概$1呢就对$100$1对100 yen 嘅啫。对澳纸呢大概都系1:1咁上下，1蚊多啲澳纸。对欧呢就啱啱就 around 0.8， 系咪都未系$1对1欧嘅。但係问题一睇一睇，而家美金系贵到点呢？咁係而家係$1對120 yen 啦，$1係對1.42澳紙啦，$1係對0.89歐啊。咁喂，咁香港2014年同2015年尾係咪$1都係對緊7.75港紙呢？咁嘅情況之下，即係話咗香港其實相對地銀紙呢係升值咗好多。變相嚟講，基本上你係買緊隻 iPhone 咧，普遍係貴咗10%。呢一點咧，成個 market 冇人講到。即係既然你要做水貨生意，個匯率係好緊要嘅，先生。而家講緊係10%匯率差咗咁多，基本上香港就已經唔係成為一個主要出口 iPhone 嘅地方。啲人要買，點解唔買 yen 咧？點解唔去日本買呢？日本嘅需求起碼就冇自由行嗰啲落嚟落，即係去日本買咁巴閉啦，係咪？當然佢會行少啲 band，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咁日本電話、日本 iPhone 都係 iPhone 啦，咁你點解唔去澳洲買呢？咁你點解又唔去法國買，唔去意大利買，唔去英國買呢？英國歐即係英鎊咧，叫做最穩陣㗎，即係2014同2015咧個英鎊對美金都差唔多，咁所以冇乜意思。咁造成咗一樣嘢，就話香港唔再係 iPhone 主要出口 iPhone 去第三，即係去第三市場一啲 black market 嘅地方呢，基本上 iPhone 就唔，即係香港唔需要咁多 iPhone。咁呢一轉就死啦，大家訂咗 iPhone 咁就點呢？咁就冇計嘅，係咪？咁我唔相信即係 iPhone 會你訂個6000蚊嘅電話返嚟，突然間聽日就變600，咁唔存在嘅呢一樣嘢，係咪？咁但係實際上你覺得 iPhone 以後仲有一炒呢？你係痴人說夢嘅啫，你係唔使指意 iPhone 以後都仲有一炒，除非兩個大原因。第一，香港即係港紙變咗好抵，係咪？即係鄰近地方啲銀紙冚唪唥升曬值，唯獨是港紙掛美金呢係唔變嘅。咁人哋升咗你冇升，咁你咪即係抵囉，係咪？啲人湧返曬嚟香港買電話， iPhone 變返做出口，即係香港變返做 iPhone 出口嘅主要市場，咁你咪會多人 多人喺香港揾 iPhone 咯，係嘛？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話，大陸我諗就算而家有需求咧，即係我真係好相信就係話 ，Apple 你估唔識做生意咩？點解要叫即係點解啲人如果係肯俾多啲錢喺個 black market 度買 iPhone， 咁點解唔蘋果賺咗呢筆錢？點即係點解要俾多一千蚊你賺咧？即係同埋啲人成日就係話炒家抵死，即係你諗下成件事咧，炒 iPhone 賺錢嘅人係其實都係嗰班人自己，即係好多人啲高登咧咪話炒 iPhone 抵死嘅，咁你老老實實你又冇本，梗係冇你份炒啦。咁屌你 ，I 幫你都冇錢買噶啦，你明知佢有3%，你都冇錢買噶，係咪啊？梅峰你又冇錢買，乜春你都冇錢買噶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以往 iPhone 有一炒嘅時候，最大利潤都係落咗喺啲散户度嘅，即係因為點解呢？可能嗰時個 policy 就係話個 backdoor sales 唔係咁多嘅，即係譬如你要訂1000隻 iPhone， 你基本上喺 backdoor 冇可能有即係有呢個貨量嘅貨俾你買到嘅，你變咗你咪喺先達揾啲大莊幫你收，或者揾啲艇幫你收咯。咁個問題就係話，喂，嗰啲係即係喺門口派錢俾你嗰個嘢咧，我覺得如果唔係佢自己做老闆嘅話咧，佢唔係賺得咁多嘅啫，最多錢就賺落。有份賣過電話嘅人，咁大家亦都 recall 下翻個即係記憶。你諗下幾撚多人喺先得賣電話先得㗎？嗰啲人係真係個即係派錢嗰個，當然係一大沓銀紙啦。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一部機兩部機咁掟俾佢，嗰條龍咧喺先得打曬成餅嘅。咁變咗就係話，其實喺個過程當中呢、這個商業活動都係益翻你自己本身本土香港人啫，係嘛？你唔需要咁眼紅，人哋炒電話嗰啲而家撲街啦，而家你賣唔翻3000，即係而家賺翻3000蚊一部電話嗰啲叫大撚死，咁冇計啦，係嘛？先達啲人做生意，咁佢要執笠，咁啊冇計啦，係嘛？有時啲嘢就好天揾萬落雨柴嘅，咁你可能早幾年賺落剩咗好多咧，咁但係問題呢轉冇得炒，又或者之後 iPhone 都會冇得炒啦，咁。先但亦都唔係一個所謂叫電話嘅市場，即係電話嘅free market 啦，咁冇計嘅喎，咁咪執 Q 曬嘅咯。咁嗰度除咗開咩？咁你咪試下開賣奶粉咯，賣奶粉得嘅，咁賣下金啊、剩啊，如果冇自由行嘅，咪冚唪唥嗰度做骨灰庵都唔錯啦，係嘛？而家冇骨灰庵。咁啊，再唔係嘅咪起屋啦，剷平咗個先達，咁咪整兩棟牙籤口喺度啦。咁啊，再唔係房協咪起多兩個起匯啦，個攞得啊。咁嗰度咁交通方便，起碼4-5萬蚊尺係咪？咁啊最撚好係咪？啱啦，啱撚曬。咁你頭先就講咗咁耐，係啊，最咩原因？即係如果大陸需求短期內都唔可能，即係頭先講咗就話iPhone 除非港紙好抵啦，咁啲人會落嚟香港買啦。咁另外一樣嘢，大陸就算需求大咧，我唔相信啲人再會落嚟香港買 iPhone 噶啦。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，未來第一蘋果生產線會少咗咧，唔覺咯，係咪？佢只會越嚟越多嘅啫。咁頂籠就係話，佢有啲生產線可能就話，即係知道個銷售會放緩啦。咁經濟花無百紅嘅啫。咁你唔生產 iPhone， 你咪生產 Apple Watch 咯。你好多嘢噶，遲啲係電視咯，好撚多嘢噶。咁呢一樣嘢都主宰唔到個 iPhone 嘅需求，又或者係咪真係即刻會炒得起嘅？第二樣嘢咧就係個瓶頸啦。即係如果嚇、真係咁唔好彩 ，iPhone 7佢又整部好撚細嘅電話，佢又玩翻啲4寸啊，又或者玩4.7寸啊，好撚薄嘅，薄到哇！但係又好 strong 喎、因為而家 iPhone 6s 嗰只即係7000 series 嘅鋁合金咧已經好 strong 啦，佢再可以做薄啲做部電話。咁你話到時有冇即係 production bottleneck？ 咁我唔知喎、咁但係好坦白講，就算佢有，你覺得 Apple 嘅 management 會唔會俾呢個 bottleneck 令到佢自己銷售下降啊？唔撚似囉，我又覺得。咁所以基本上頭先提到嗰幾樣嘢，除咗港紙係咪相對地抵之外呢，其他嘅因素我都唔會foresee到咁易會出現啊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你真係諗住每年諗住炒 iPhone 揾返啖快錢呢，咁我就覺得你最好哀下財爺每年派6000-7000俾你好過啦，係咪？如果唔係呢，你都係得個等字嘅啫。呢次係咁多，休息一陣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間，拳拳都用， 是非不问立场。